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就是每天晚上播出的，和大家一起聊一些情感话题的广播节目。这些情感的问题话题都是我们听友网友在节目里咨询的，也就是我们讨论的都是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一样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这样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中每天都有嘉宾和大家交流，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心理医生，也是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主任梁红老师。梁红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还有在网络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嗯，我们来分享大家的问题哈。有一位先生，他呢提到了他现在在为他和女朋友的事情纠结不定，他说希望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能指点一下。他说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都是70岁的老人，丧偶之后为了解除孤独，我们就在那个网上那个征婚的那个网络哈，他说我们沟通了解，然后呢我们走在一起1年多了，我们俩都有工资有住房，双方儿女都很支持，没有负担。1年来我们俩一起晨练，共同购物买菜做饭，一起喝茶聊天，一起遛弯逛公园，有说有笑，没有了孤独寂寞，也算得上和谐。他说但是我纠结的是，我的女友她和她以前的男网友一直保持着联系，几乎每周都在一次以上，已经有2个她的前男网友因为知道了她有伴侣，也就是我的存在，而停止了和她联系。现在呢，我就发现我女朋友的手机微信上仍然有几位前男网友经常和她保持联系。我曾3次要求她在朋友圈或者是前男网友中宣布告知她已经找到伴侣了，还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3次都拒绝了，理由是没有和他们谈情说爱，没有说话，有的根本都没见过面，只是互发一下链接，说这是正常现象，说我是小心眼儿。最后呢，我提出分手走人，他才勉强答应了，在他的朋友圈登出我俩的合影，并说明是伴侣，但是这个答应是口头的，没有实际行动。我特珍惜这个缘分，我又很纠结，你们告诉我怎么办吧。 看来就是真的这个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哈。只要是你很在乎的人，你要想跟他一起作伴到老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排他性。 嗯，对，嗯，是啊。所以这个老先生其实更纠结的是，这个我女朋友为啥还要和前男网友们，不是前男友啊，注意，叫前男网友联系。是吧、 这个真的是典型的排他型哈、啊。一个是说明这个老先生其实对他这个女朋友是比较在乎的。再一个呢，就是他在乎的同时就想把所有的异性排除之外，因为排他嘛，我要独占这份爱。这个其实是显然是一个热恋中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恋人之间的感觉，这个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出来，就是老先生有危机感。就只要你跟别的网友男网友联系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危机感。可能也是因为你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所以你也会担心可能他跟别的人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慢慢会聊出这样的一个感情。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和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尊重对方，你要信任对方，这个也是恋爱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信任。你要信任对方，那这个信任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忍受一点点的焦虑，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经营好你们这份感情。可能这个呢，比你去让他屏蔽到外面所有的这个异性的接触的时候，可能来得更有效。就是你屏蔽掉了以后，真的像你说的这样，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屏蔽掉。但是你能做到的什么？无论谁来，你们都是很坚固的一个防御体系，所以呢，不会有人去破坏你们。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其实我也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您找到的这个伴侣呢，可能也是这种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安全感，但是他也有，因为他也有社交的需求，然后跟异性社交的需求也是有的。因为建立人际关系或者人际这种网络是我们人生活在社会中所需要的。所以就像翻过来，如果他不愿让你和任何女性接触，包括网上包括现实中，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你想让他去删掉，我觉得也可以，但是这个中间是你要跟他协商的。其实这个过程不是你要求一次或两次，但在协商过程中呢，其实你要一个是要摆明你自己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这种关注需要，而且呢可能有一点点小醋意，让他会感觉会更好，他会觉得哎呀你真的是很在乎他。我觉得这样可能能达到一些就是你想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你想不让他去跟任何的人在网上去聊天，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的。 我刚才读的时候我就在试想哈，可能这个女友他的这位女友也是一位70岁的阿姨了。那很有可能呢，比如说这个其实这个他们两个人看上去这一年相处得很好，什么买菜一起买菜做饭遛弯购物说说笑笑，就是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他们想要的这样一个伴侣，而且我相信他的这位女友也应该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女士还会保留前男网友的微信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和男人们想的不一样，因为女人们好像天生她会觉得，就是她可能会觉得我能分辨得很明白，我的男友就是我的男友，男网友就是男网友，是吧？那只是比如说我通过网络认识了，可能还聊得来，然后保留在那儿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打算做什么，我也没有打算去和别人谈情说爱，我也没有打算脚踩两只船，我也没有打算背着你去做一点什么，那么我放在那里就好了，多一个朋友有什么不好呢？多一个可以说话的可以分享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是女士从女士的这个角度出发这样看问题的，因为这个我们多一半女人都会这么想，是吧？但是从男人的角度他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他想的是我要是除你之外我还保留了两位女士的微信，那我一定是对人家也有那么一丁点好感，我要没有好感我也就不保留了。男士通常可能是这样一个心态。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难区分啊，因为如果我能跟他保持在网上有一个联系，肯定是有这个 比较投缘或者投机的这个话，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但是这个喜欢和你们之间的这感情其实是两回事。 对，是不一样的， 是两回事。 就是喜欢是分很多层面的，有的喜欢就是我们蛮喜欢他的，这个人不错，挺喜欢，做个朋友很好，对吧？或者说，哎，这位同事不错，我挺喜欢他的。哎，这邻居不错，我确实挺喜欢他，这是一种喜欢。那么还有一种喜欢就是，我真的很想见到他。我见到他我真的就很开心，我想单独和他在一起，那也有这样一份喜欢，再上升一点也有爱的感觉，就是确实喜欢是有不同的这种深深浅浅的层面哈。梁红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对，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稳固的，如果你们俩在一起时常开怀大笑，你们觉得彼此能走到一起，能在70多岁这个年龄还走到一起，这份缘分是很值得珍惜的。其实其他的事情都不用去更多的害怕，因为谁都会知道这份感情很宝贵。 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先生最主要做到的是什么，就是要怎么样去保护好和维系好你们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只要你们互相是信任的，其实什么话都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也可以了解对方现在有什么做什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担心别人可能背着我们有一些话跟别人说了，没有跟我们说。那问题是什么？是因为别人可能可以接受这个话题。如果你们做到，哎，你们可以相濡以沫，可以接受对方的任何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可能这个关系就会更稳定，这个时候甭管是什么样的男友都没有问题。 对，这个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亲密，让你们之间相互更觉得能依靠支持包容，那么说实话就没有别人的份儿了。 是， 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被抢走。 对， 是吧？ 是， 手机里保留的那两个男网友就不算什么，造成不了威胁哈。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她说刚刚交往了一个男生，然后呢这个男生说在4年前他曾经被前女友伤心了，而且前女友离开他的时候呢不仅欺骗了他的感情，当时还从他那儿骗走了一些钱。跟他开始交往，他就对我感慨说，哎，我这个人其实已经不相信爱情了。一方面他这样说，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和我交往起来了。这份交往呢他也并不是很被动，一到周末或者是假日之前他就会主动的找我，找我呢他也会主动的比较亲近，那么也像是一对恋人，可是他又反复的说他不相信爱情了。我想知道和这样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交往能有未来吗？ 对，其实我觉得你的男友真的从这里看啊，他确实被伤得很深。我觉得他经常说这句话也是在保护自己，就是他可能觉得这样的话是给我自己留一个后路，所以他其实现在在犹豫阶段。其实很多人说不相信爱情的时候，当爱情真的悄无声息来到他身边的时候，最后他还是会相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呢就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包容性，其实让看到一次受伤不是说次次都可能会受伤，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生经历中免不了可能会受伤，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的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所以呢跟这样的男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把握时机，就是怎么样去戳破这层窗户纸，怎么样让他觉得他要慢慢放弃这句话的时候呢，可能要看他对你们这份感情或者这份关系的这个相信程度，还有呢这个安全程度，这个是需要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是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不是永远是这样那不一定。所以呢确实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你有这种若即若离，就是他总是用这句话在你们中间稍微 拉开一点距离、嗯、 对对对， 其实是在保护他自己。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做你自己最自然的你。其实他主动来找你、嗯、我想他也是看到你身上那个闪光点，他愿意跟你在一起的那个点。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你最正常最平常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你自己那个感情到什么程度那个状态呈现出来就好了。其实这个过程需要他慢慢的去品。 嗯嗯，有另外一位这位男生说哈，说我和女朋友呢原本是挺相爱的两个人，以前呢特别的相信彼此，但是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俩现在就突然变得不再相信对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觉得我们还能走下去吗？还能找到信任吗？主要可能还是我做了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他也是通过一些比较另类的手段查到了我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想到他那么有心机，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我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变得彼此都不信任了。 嗯，我觉得往往这份不信任感是因为就是在他们你们都很在乎的那个状态中出现问题了，就是他觉得你真的就像你说的绝对不会出问题，但是却恰恰在他觉得不会出问题的上面出了问题，这个时候的这个信任打破程度会对一个人来说伤害比较深。 嗯，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任何一方都是这种自尊自信的这种感觉会受到伤害。 嗯 嗯，确实是这个修复起来比较困难，可能你们都要小心翼翼的去维护这段。而且呢还要看每个人对这个打破这个信任是怎么解读的。有的人就觉得这个信任打破了，然后即使呢他能破镜重圆，这个镜子还是带伤痕的。它跟原来是一个完好的一个镜子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就会不在乎，就觉得那我是有信心，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做的。就在这里面除了你的那个另一半以外，其实你自己对这个就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共同都希望去维护去建立这种信任，而且可能这个信任要建立的时间比较长，也可能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也是一个建立你们信任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嗯， 所以这个要看具体的问题。 嗯，对，所以两个人啊确实这个建立信任，或者说两个能相互信任的人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嗯、信任一旦被打破需要重建，真的要花耐心。如果还想在一起、 嗯、 那么这个重建信任就是两个人都要面临的不简单的一项目前的情感任务。 嗯， 是吧？ 对，很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嗯，而且两个人可能都得付出耐心和时间。 嗯 啊，下面一位有一位问到说，我想知道的是哈，我呢现在不想生育，结婚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就一直在用吃避孕药的方式在避孕，其实呢我就是不打算现在那么早就要孩子，是不是以后要孩子呢？我觉得再怎么样可以到35岁以后再考虑是不是要孩子。以现在的医学各个方面的技术，35岁以后要孩子也是比较轻松的呀。主要还是因为我觉得一要孩子以后生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到我闺蜜家去，她要孩子了，家里边一点都不像以前了，也不利索，他自己也变得很丑很难看，这一切都让我对要孩子这件事情是比较反感比较抵触的。但是我家先生就特别想要孩子，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吃避孕药，他呢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想让我怀孕，他和他妈老是在对我说怀孕的事情，为什么我还不怀孕等等这样一些事情。我也挺怕他知道的，他如果知道我自己偷偷的在吃避孕药不告诉他，他会怎么想呢？如果我告诉了他，他又非要让我现在要孩子，我们不就有矛盾了吗？ 嗯，但是呢我觉得你吃避孕药不告诉他，可能你这个是什么，是一种回避。 嗯， 更容易出问题。就像你说的，其实要孩子这个事儿，在夫妻之间不是说哪一方说了算的，这个确实要共同协商。 比如说我们是在一开始要孩子，还是等一等，还是说稍后要，那需要你们一个协商。当然协商，既然要协商嘛，肯定是有两方面的原因，对吧？肯定是你们意见不一致，所以肯定不会是非常顺利，那我们也要面对这个，那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摆在桌子上去说清楚。所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你不想要孩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你发现你的闺蜜要了孩子以后，她整个那个状况不能维持到以前的状况。这个确实要孩子对女性来说是一大挑战，其实对男性也是这样，因为你的身份发生变化，然后你不再是原来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状态，所以确实是，但是这个不是永远是这样，而且你也不是你的闺蜜，你怎么知道你要了孩子以后也像她那样那么无序？你的家人是不是可以给你更多的帮助，可以让你更快的恢复到一个状态？因为有很多你职场上的妈妈，其实他们已经很快要了孩子，很快就恢复了原来那种状况，只是多了一份什么，多了一份这个担心，或者是惦记自己的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让我们变得什么更成熟，不一定是个坏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要35岁以后要孩子，就是在我们医学手段上真的没有问题，但是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生理和身体上来讲，其实要35岁之前是最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状况是最适合生下一代，然后养育下一代。其实我们也要合理的从科学上考虑，那最根本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夫妻之间尊重的问题，至少你应该和你的爱人去探讨这个事情，包括你看到你闺蜜所有的这个生产以后的所有的问题，你所有的担心，你都可以跟你的爱人提出来去讨论，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共同的去拿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一个方案，至少你和你爱人应该有知情权和决定权，因为这是你们要共同决定一个事情。虽然生育最主要是由你来，大多数时间是由你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并不是说你就有绝对的主动权。我觉得这个也是婚姻中尊重还有信任的一个最基本的。你这样偷偷吃确实是有风险，而且风险非常大，就像我们说的，信任一旦打破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你们夫妻的关系。 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想离婚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的感情应该说已经是彻底破裂了，主要呢是他主意很大，他一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他的工作自己一换二换三换，现在终于换到了他自己满意的单位，在这个单位呢他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开始看不起我，在家里对我说话也很厉害，他对孩子挺好的，但是对我几乎就从来没有好过，他也看不上我，他觉得我的性格他不喜欢。我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两个人最大的共有财产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房子现在大概是值400万左右吧，他说了如果我们要离婚的话，那么这个房子我们就要卖掉，把钱分成一人一半，而如果分成一人一半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就有这一套房子，如果分了一人一半，拿着剩下的钱还要供孩子读书，还要有父母要赡养，那么我自己就面临着无处可去，没地方再住等等，而且我真的舍不得把房子就卖掉，房子卖掉就彻底没有家了，但是他每天都逼着我离婚，都对我说赶紧离婚吧，两个人在一起彼此都是折磨，可我内心觉得离不起婚呢，离婚了我的房就没有了。 其实刚才说到你们两个之间的共同财产的时候，我当时还以为是在说孩子，因为在一般人来讲都觉得夫妻之间其实最大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 财富， 对， 是 孩子。所以现在你谈到房子，我觉得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真的这个也是很现实，确实是需要考虑。而且你看了吗，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什么，你谈到的是钱，其实我在后面我还感觉到什么，你觉得这个房子对你来说代表的就是家，所以你觉得你是卖不起，就是因为你不想把家卖了，你不想把家给拆了，说明你对这个婚姻状况呢还是留有这种余温，还是想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去能保存这个家。所以这个对你说来呢其实让你就是非常的纠结。我想啊 任何一个人，就是现在这个家没了，房子没了，其实可以有很多办法去应对。真的不是，虽然它是很现实的问题，但并不代表说一定要有这个房子才能有家。 嗯， 其实是很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你更纠结的什么，就是没了这个房子，代表你的家就是妻离子散的感觉。 嗯， 真的有那么绝望吗？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房子以外，其实孩子也是你们最大的财富，这个也是你们要面临的问题。还有，我觉得你可能是对这个家的这种依恋程度会更高， 嗯， 可能比对方会更高。其实这时候你就要问问自己，我到底依恋什么？如果是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应对？ 嗯， 真的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完全应对不了，但是最好的情况会是什么？因为孩子是你们共同的这个一个共同的结晶，对吧？是你们之间爱情的结晶。而且你说的，对方觉得不喜欢你这性格，但是当时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想肯定你性格中某些地方是他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对， 只不过在婚姻生活中，可能你们慢慢拉开差距了，你可能就是原地更珍惜这个家，那对方可能要追求他自己的事业。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你就会不同步。 对， 那你就要想到那最糟你们会怎么样？ 嗯， 然后呢？最糟，有了这个问题，真的是不能应对吗？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最好的可能性是什么？ 嗯， 那最大的可能性或者最现实的可能性是什么？ 对， 然后他们分别占多少？其实这样会让你更客观的去想这个问题。你现在其实想到就是最糟糕，那房子卖了，妻离子散，你没有地方可去。 嗯， 其实不是100%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 嗯。那当然了，而且假如真的是房子卖了，那么比如说我们可能现在这个，如果我们不考虑再去买房的话，那我们钱也可以合理规划，我们还可以租一处不错的房子，这个还有余钱能供孩子读书，还有这个余钱可以赡养老人，合理的安排也都是不错的。你妻子呢讲的有一点也不错，就是折磨彼此的婚姻，如果的确是折磨彼此的婚姻，再待下去的话，可能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嗯， 当然这个可能对妻子是折磨，对你可能还是有留恋的，可能还是这样的，所以看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看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们只感慨说我们真的是不想卖房啊，不想离婚啊，那这个并不能解决现在眼前的问题哈。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时继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 其实我对你有感觉，不好意思坦白，不带我有些心疼，愿你的时间我怕来不及赶来，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来一杯咖啡，我不加奶，我有多强你是否明白。我知道终于遇到一个人， 的身边。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时。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中咨询情感问题。我们和大家每天在这个广播节目中交流的都是听友网友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梁红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问说，我男朋友的妈妈在2年前，男朋友的父亲去世了，他妈妈呢就一直有一点点抑郁。他妈妈因为一直都没有工作，他爸爸呢倒是留下了房子，而且给他妈妈也留下了一点存款，生活无忧。但是在精神上，我就会发现他特别特别的依赖我的男朋友。他我和男朋友马上就要结婚了，男朋友呢也对我说，说他妈一个人住一直就不太习惯，自从他爸走了以后，他也不放心他妈妈一个人住，所以男朋友就跟我提出说，最好还是让他妈妈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一直和男朋友相处的不错，我自己也觉得我还属于通情达理的，但是这个条件吧，我自己心里边就有点不愿意那么心甘情愿的答应。但是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拒绝，我觉得如果拒绝的话会伤害两个人的感情，可是答应的话我又有点不愿意。我挺希望这个老人家能不能有自己的生活，比如说自己和其他的老朋友老伙伴一起出去度度假，一起去做一些老年人喜欢玩的事情，丰富一下老年生活。但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三个人一起过日子其实对我来说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确实是啊。本身呢就是跟老人在一起呢有很多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的话呢，确实对你有影响，更何况呢这个老年人他是老年丧偶，其实这个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所以虽然说有2年的时间，可能真的他没有走出来，有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所以他一直在这状态中。可能在之前像你们说的，就是他很依赖，他是一个很依赖的性格，依赖这个家，依赖他的老伴儿，依赖他的孩子。所以像呢老伴儿没有了以后，他可能把所有的依赖都会放在儿子身上。 确实对你来说呢是一个挑战，因为你毕竟呢是没有和他原来一起生活过，所以他是一个什么习惯可能对你来说你也不太清楚，其实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一个感觉。那你要不像你们两个人一起生活，你可能会无忧无虑，然后你们两个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这个状态和心情。但是话又说回来呢，其实呢也未必像你想的那个样子。那很多老年人有的时候也是很随和的。我们经常说家有一老如一宝，那我们就要看这个老年人可能在家庭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实我觉得一开始你没有拒绝呢，真的是给你男朋友很大的安慰和支持啊。但是在你们生活中呢，其实要看你们相处的程度怎么样，就是老年人对你们的生活是不是有干扰还是有帮助，其实这个呢都是一个未知，所以你要试着拿出一分这种耐心，或者呢是一分爱心或者是容忍之心，因为我们讲爱屋及乌嘛，是吧，既然你爱你的男朋友，可能他的妈妈也同样是这样，那我们要用这个方式呢去跟他试着相处一段时间，也许呢你们可能会相处得更好，他会帮到你们很多，也许可能是不好，那这个是我们就要去共同探讨。如果是你们在一起生活的不那么愉快的话，可能我想不只是影响你，你的男朋友同样会被影响到。那我们其实如果不舒服生活，我们就要想着去改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还有一个呢，你要希望老人呢有一个自己新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提议，所以在生活中呢可能你就要更多的去鼓励老年人，比如说哪怕出去走走溜溜弯，因为老年人他们在一起会慢慢熟悉起来，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话题，比如说参加去做一些健身，跳一些广场舞，这样的话可能也会更容易跟老年人融合到一起。那这个呢，他如果自己很没有主动性，那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鼓励他，让他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老年人，他们退下来，然后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学一些自己的业余爱好，然后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其实这样就可以让他更多能接触到更多的老年人，这样他慢慢自己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他有了自己的生活，可能跟你们就能很平行的去生活。所以确实是，我觉得你也没必要一下子把这个事情想得那么糟，当然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是要准备怎么样让他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怎么去化解，而不是说我就一味的去焦虑就可以，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所以在这之前男朋友既然跟你这么说，其实他是以商量的口吻，可能真的商量的余地不很大，但是你也要在之前就是有这么一个时间做建设。 对，对，所以如果你和你的男朋友要继续走下去，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接受他这个妈妈。无论他这个妈妈是生活在你们这个小家啊，你们这个屋檐下，还是他妈妈生活在你们小家之外，但是听得出来，如果他非常依赖自己的儿子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接受是这样一个婆婆的存在。但是怎么和他处好，其实这个是需要你的技巧。你的智慧是吧？并不是有这样一个婆婆就相处不好。如果你能够把婆婆安置得很好，你甚至能帮你的现在的男朋友、未来的先生把你这位婆婆安置得很好，你们这三个人就能过得很和谐。所以这是一件需要智慧去解决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去学习，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为人妻，然后呢就跟婆婆去相处。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什么，我觉得你跟婆婆相处的是最主要的什么，一个是你要给婆婆一些心理建设，其实不光是你建设。我们传统老觉得，哎呀，既然我嫁给他儿子了，可能就是他又会当闺女一样去对我，其实这个是我们有过高的要求，我觉得真的很难。如果你作为一个平常心觉得他就不是我自己的妈，可能有很多地方做的要跟妈妈不太一样，就是我要尊老爱老这是应该的，但是你对他有过多的要求，可能你们就会容易起矛盾。那包括婆婆这种建设其实也是需要的，我觉得你就可以借助你男朋友去让你婆婆有这样的心理建设，因为不是女儿，所以你要让女儿那样去对待的话真的很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还有一个担心，最主要的什么，其实你们这个结构就变成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权力的竞争。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处理好，那协商是非常重要。还有什么，就像刚才孙岩说的，真的有很多的技巧，所以你要会观察。如果他非常需要他的儿子依赖的话，可能在这里面，在这个背后其实可能也有这种权力的竞争，就是他去想控制他的儿子。 对， 因为我们中国有个老话嘛，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不管你多大都是我的儿子，那什么，你就是我的，所以呢我有权利去控制你。其实这个观念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在这个生活中你要去实现，要想好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做。可能我觉得这个建设不单是你要有，其实你的男朋友要有是更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们这个结构相当于一个夹心饼干。 对， 你男朋友是夹在中间，如果他会做你们两个都会很好，如果他做的不是那么有技巧，你们两个可能都会不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建设不光是你要一起带着你男朋友同时做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是的，如果可以这样的话，你就能化解你现在心里边的这些让你比较烦恼的事情哈。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啊。女生说，我今年27岁，我的男朋友33岁。我们俩认识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然后我算是主动追他吧，因为真的觉得他条件很好，很优秀，很棒，然后呢我觉得很爱他。但是我们两个人相处了半年，我们始终都没有特别的亲近，他始终不会有一些主动亲近的行为。一直到上周我才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男朋友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那么我现在特别痛苦，我已经爱他了，而且是我主动爱他的，我心里一直都觉得他非常优秀。可是如果要和他在一起生活的话，他又是这样一个状态，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痛苦。他并没有说有意识的要欺骗我，他说一直在找机会想告诉我，所以呢他也在一周前觉得我们的情感比较稳定了才告诉我了这些，我该怎么办？ 这个真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哈。要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想法的话，我们就希望找一个健康的没有问题的，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一些问题，像你男朋友这样艾滋病，那我们其实对艾滋病的概念都不是那么的了解，只知道他会传染，会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威胁，特别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会不会你会被感染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真的你男朋友是一个值得被爱的。我们先抛弃他有没有病这个一说，但是他真的是值得被爱，因为什么？他没有瞒着你，一直瞒到你们要结婚。他是在坦白，他确实选择了一个什么？我想他也是很慎重的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男朋友对你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不想那么容易的就失去你，还是希望你能慎重去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是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什么，你要去多了解一下艾滋病的知识。现在医学上对艾滋病的治疗其实手段已经发展得很快了，而且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可能如果你男朋友就是一个携带者啊，没有什么这个临床上的症状的话，其实他可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只是说要定期去检查艾滋病这个病毒的这个状况。如果他没有这个活跃期，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对，而且那个定期的服药，那么这个做服药的治疗，其实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就能控制得很好，而且日常的接触都不会有传染。 对，所以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什么，你先去了解跟这样的人怎么样。其实这个是真的很多，因为我们每年有这样的会议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技术真的是突飞猛进。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停留在我们之前的那个感受， 那个印象上。 对，那个觉得啊，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对，其实现在艾滋病，你特别是病毒携带者，几乎就是一个，可以说，危险完全可以被控制住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那么如果是这个艾滋病的一个患者呢，如果也是按时的去服药，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是不是也应该按时的去服药？这个我有点模糊哈，最好你还是去专业的了解一下。但我知道，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位患者的话，那么他应该是很按时的去治疗，去服药。那么这个现在比如说像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专门的医院，他可以去 定期的做体格的检查， 对， 专项的检查，那么来看看自己控制体内的这个病毒量。那如果说控制的比较好的话，现在的药物据说可以控制的非常好， 是的， 所以它对日常的生活工作都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你们要下一代，如果假如结婚生育宝宝，包括亲密的性的接触，体液的这样一个交换的接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要问得更清楚一些，要了解到更多的影响你们生活哪些方面的这样一些细节。其实如果真的两个人想在一起，那么这些问题我相信靠人的能力我们都是有办法去应对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要去多了解一下这些疾病的进展，然后跟他相处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那应该如果他是一个只是携带者，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的话，不是一个发病期的话，其实他需要的一个就是定期的去监测他的这个状况，这个病毒的状况其实就可以。所以这个呢，我觉得首先你要了解完了以后，你再要考虑确实有很多的现实问题，那这就要看你自己怎么样的去取舍。其实我觉得男朋友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时候，他也是对你呢表示一个，其实表示一个尊重负责任，而且呢是要有完全的信任的。 对。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假如还有其他的听友和网友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另外一方可能患了这样的一些疾病，这个我们还是应该能够了解到对方是怎样患的这个疾病。 对。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艾滋病吧，这个你得了解它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得的这个病。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只有那么几个渠道。比如说它可能不是从母体那儿感染来的，对吧？那么它可能就是性行为和输血这两个行为，血液制品和性行为这两个得来的。那么他怎么会得到的艾滋病，你最好了解一下，这样你能了解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生活习惯，以及他过去的一些经历，这些可能会和情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他的性的取向等等，比如说他过去和他接触的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比如说如果是通过血液这个传染的话，那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状况如何？这些你都要有一个了解，只有这样你才能对你的男朋友有更多的更全面的判断。 是，我觉得虽然说这一点，就补充这点非常重要，而且你了解全面以后，其实让你更客观的去取舍。无论你怎么选择，可能你都不会很后悔。 对，对，这个是挺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哈。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 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有一位男生说我找了一个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呢是一位空姐哈。他说我呢是因为在一次飞行中认识的我的女朋友，其实是当时我的女朋友主动的留下了我的联络方式，后来他总是开玩笑，他说因为我长得好看，我们因为这样的方式认识，我内心就总是不安，我总是觉得他在工作当中每天都会接触一些新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接触人的这个行业，我觉得如果他见到一个长得比我还好看的，甚至条件比我还好的，我感觉他还会向人家去表示。我总觉得我们没有情感基础就在一起发展起了恋爱关系，那就说明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愿意去认识异性的。所以上周当他告诉我他在他的工作中看到了谁谁谁某某某，我说的是名人，长得应该比我更帅，条件比我好，我心里就很不痛快很不舒服。我想问你们的是，我这种纠结你们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既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嗯， 因为人们去担心，说明一个是你比较在乎这份感情，如果不在乎的话可能你也不会担心。还有一个呢，其实这个是我觉得相对合理的地方，但是有个度， 你到了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每接触一个异性，然后每跟你回来说一个谁谁长得很帅或者一个名人怎么样，你都是有担心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有点过。因为你要知道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甭管男性女性，我们看到美的东西我们都会很喜欢，但不一定喜欢就会占为己有，这是两回事儿。就像我们看到好看的花，我们也不是说每看到花我们都去摘， 嗯， 所以呢这个担心有没有你太过也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像那个就是不正常的地方，就我们刚才说既正常也不正常对吧，不正常的地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有没有过分的担心，你对你女朋友是不是有足够的信心。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信心，你是不是有信心，甭管外面可能我觉得肯定是有更帅的人， 嗯， 但是不是有更帅的人就可以把你女朋友勾走，那这个也要看你对自己的信心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看上去你是对女朋友不放心，我觉得更主要的反映出什么，你自己对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份信心可以经营好你们这个这份感情， 嗯， 经营好这份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跟女朋友在一起慢慢发展起来这个关系的时候，你对她有多了解有多信任， 嗯， 这个是两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很重要的信任，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嗯，但是这个很多人啊都很在意恋爱的起源，相爱的起源，嗯，啊，有人会觉得，哎，我们怎么打了个照面，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恋爱了，我们是不是有相爱的基础？他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嗯，哈，他怀疑自己有没有相爱的基础。这个相爱的起源可能确实是千奇百怪，各有各的一些不同，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相恋当中的内容， 嗯， 即便有些人真的是一见钟情但是未必能走到最后， 嗯， 走着走着可能真的发现，哦，原来一切跟我想象都不一样。即便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是平平淡淡，但是可能越走越有滋味，越走越觉得， 嗯， 诶，我找到了那个对的人。所以不必去在乎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去开始的， 嗯， 是吧。 真的，我就像孙岩说的，真的我们很难，因为我们在心理学的那个研究上也有人说哈，就说我们在第一次跟一个异性见面，觉得他就是对的那个人的时候，其实在现场是你们两个人，实际上是有六个人， 嗯， 包括他脑子里其实有他的父母，然后你脑子里也有你的父母，其实你们是在一起工作，也就是说两个人相见，两个人相爱，六个人相见，实际上是这样， 对， 真的很难说清楚。当然除了心理的这个假设以外， 嗯， 其实可能还有很多，比如说很多科学家会根据从社会学来说， 嗯， 还有一些从一些计算上，其实有的人是可以把这个计算出来的， 嗯， 真的很难。但是呢确实在我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想象，我觉得这是对的那个人，但什么时候他真的是对的人，就像孙岩说的，是在你们相处过程中你慢慢的去证实你的想象是不是真的是那样，这个是更关键的。 对，好的，各位听友各位网友，这里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 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在探讨各种各样在我们生活中这些恋爱的问题、情感的问题、婚姻关系、伴侣关系这样的一些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有一些想和我们广播节目来讨论的情感话题、情感问题，您都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首先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在微信中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主持人孙岩，这样一些方式联络我们，和我们来一起分享节目、互动节目。今晚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我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你，我知道你变化那名字，网路是个骗人的工具，我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 你写来的信，封空白的信，你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啊。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懂了真感情、哦、网上的你我已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络上的你，我已爱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写来的话语温柔而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你写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 是我情